0.961， 加元1.285， 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6点，升2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03美元，卖出1764.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附近登陆，本港会逐渐转吹偏南风，部分原先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除非本港风力普遍增强，否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2点。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跟住宏德居有种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兴华村同埋东区走廊，跟住柴湾港铁站。重复一次啦，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跟住宏德居有种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兴华村同埋东区走廊，跟住柴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去到芜湖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仍然封闭紧。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妈妈，你之前用我电话登记的消费券计划呢，我已经收到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发的短信，话已经确认了你的资格了吧。你可以分期收到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的啦。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呢，就会在8月7号发放到你那张八达通卡度的啦。 咁我8月7号一早就去港铁站拍卡啦，然后啊请乖孙你去饮茶。 妈妈，唔使去港铁站噶，到时我帮你用八达通手机应用程式咧拍卡攞，好方便噶咋。 哎呀，咁就好咯，唔使去排队啊。咁乖孙，你今年年头啱啱够18岁，又系香港永久性居民，系咪都有份啊？ 梗系啦，妈妈，我一早已经登记咗，兼收埋短信通知话我符合资格噶嘛，可以分期攞10,000元消费券，第一期3,000元消费券咧就会喺8月7号入落我登记咗嘅电子钱包。星期日饮茶，等我请啦。 好啊，乖孙。 我哋一齐。 我是一分钟阅读嘅罗乃圈，暗黑嘅心灵角落需要亮光。迷惘的前路需要明确的愿景。一起看古伦神父的《领导就是唤醒生命》这本书，可以将它成为心灵幽谷中的其中一份提醒或者是指南。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揭 CIBS 第三十七季节目。 你知唔知道我哋个节目搞咩嘅先？ 鬼运动嗬， 关于训练去训练我哋啊， 系体育同训练啊。虽然我哋会访问好多系精英运动员，但其实更加专注喺日常嘅训练、运动场上面嘅一啲挫败，同埋如何克服一啲嘅启发， 带到各位听众 最重要的训练课。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8月4日新增4547宗确诊，再多4名患者离世。 第二代美国队长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期上诉得席，减刑至5年。 第二阶段消费券收日起分期发放。 解放军今午起在台湾岛周边六处区域进行军事演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喺8月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仲有一个1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啊，寻日咧就公布新增4000多宗嘅阳性个案啦，新冠病毒嚟讲，连续两个礼拜都系维持4000多宗嘅水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话，香港嘅疫情趋势咧仲要系观察，就仲未见顶嘅咁。至于打疫苗方面咧，政府之前咧就系批准咗将科兴新冠疫苗嘅接种年龄下限咧由3岁降到去6个月大啦，系作呢个标示外使用嘅。咁而喺今日起，亦都可以喺科兴疫苗方面咧，一啲家长啊或者监护人咧，可以喺今日朝早9点起咧喺网上面咧为呢啲6个月大至到3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预约去到5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系医管局嘅指定普通科门诊嗰度打针嘅咁。嗱，详情咧，想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亦都想讲下一啲小朋友近日喺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后一啲情况嘅咁。有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焕医生，早晨。系你好， 早晨，我问早晨。 你好，想问一下苏医生咧，就系而家近日咧啲嘅小朋友咧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后嘅一啲嘅趋势，有冇话即系出现一啲重症啊，或者唔同嘅症状啊，一啲嘅情况可以同大家讲下近日。 好啊，吓咁咧就其实咧都系近排啦，即系我谂呢一个月啦，都睇到香港嘅疫情咧都慢慢喺度爬升紧啦。咁我哋儿科嚟讲咧，亦都睇到啲小朋友咧入院个情况咧，亦都慢慢增加。我谂佢哋即系小朋友确诊嘅数目咧，其实就同呢个社区个感染嘅数目咧，其实系即系都系相关联嘅。咁所以社区多，咁所以自然小朋友就多啦。咁即系，但系当然啦，我哋咧其实就唔系话淨係着重話有幾多個人係即係感染到新冠病毒。而家我哋我諗個焦點咧，都係睇有幾多係危重症嚇。咁我哋咧其實喺兒科嗰度咧，喺最近呢兩個禮拜開始咧，因為開始個案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啲危重症咧亦都開始多啦。咁咧就我哋呢兩個禮拜咧，其實咧亦都係多咗小朋友咧係要入到去深切治療部嘅嚇。咁佢都即係例如一啲係急性嘅壞死性腦炎啊，或者好嚴重嘅熱痙攣啊，呢啲咁嘅情況啦嚇。咁我諗你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可能都會知道有小朋友都不幸因為咁樣離世啦嚇。咁所以我哋都其實對於呢個情況咧，其實都擔心嘅。咁就但係同埋我哋都睇到咧，就係話咧，我哋大部分收入院嘅小朋友，同埋尤其是危重症嗰班咧。其實係咩小朋友呢？大部分呢其實呢都係3歲以下嘅小朋友嚟。咁、 okay. 3歲以下嘅小朋友呢喺之前呢其實佢哋係冇得接種疫苗。咁、所以呢佢哋感染到新冠病毒之後呢，佢哋有危重症嘅機會呢係會高好多。咁、好開心啦，今日開始呢我哋即係3歲以下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啦。 但上次頭先你話危重症嘅小朋友係多咗啦，喺即係確實你哋收到嘅數字上面，或者嗰個比率上面係多咗幾多啊？近呢兩個禮拜嚟講， 其實我哋最近呢嘅呢兩個禮拜咧，其實我哋最近入咗去深切治療部咧，其實都已經有三個個案嚇。咁、都其實都係多嘅，因為你知如果係小朋友嚟講咧，我哋都盡量一個都嫌多啦。 有冇涉及一啲乜嘢嘅高危因素？除咗先话可能系三岁以下未打针之外，仲有冇睇到一啲嘅因素系令到佢哋系去到危重症嘅咧？咁同佢哋求诊嘅时间有冇关系？定系仲有其他因素系睇得出嘅咧？都 系嗱，其实咧都冇乜真系好大嘅因素嘅，因为其实咧呢一班小朋友咧，其实咧佢都系之前咧身体都系健康良好嘅。即係唔同我哋即係長者嗰啲啦，長者好多時候好多慢性病，小朋友咧佢哋身體都一般都好健康。咁你話去求診咧，其實咧好多家長咧都好快去求診噶啦。不過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緊我哋即係科嗰啲重症咧，即係例如呢、這個話死性腦炎嗰啲咧，佢個發展係可以好快嘅，即係可以係即係喺呢個幾個小時之內咧，係突然間急速惡化得好快。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要盡早去醫到，咁係咪幫助好大呢？可能未必幫助好大，反而最重要咧就係要預防佢哋去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同埋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後咧，如果佢有足夠嘅抵抗力咧，咁佢就唔會發展到變咗呢個咁嘅重症。 嗱，預防嗰個我稍後少少先講，但係譬如一般而家啲染疫或者感染咗新冠病毒嘅小朋友，係咪基本上你哋都建議全部係盡量起碼係入院睇一睇先，做個觀察先，或者直情係入埋院去醫嘅咧？即係以免即係突然間有一啲比較快嘅壞嘅發展，你哋嘅睇法？或者家長應該要留意啲乜嘢咧？觀察啲乜嘢咧？又要 其實又唔需要嘅，因為咧，其實我最主要咧就係話要睇翻住個小朋友個情況。因為我哋都其實咧，如果小朋友咧雖然係染咗疫，但系咧如果個情況係穩定咧，其實咧佢最舒服嘅環境咧就係佢留喺屋企，即係有家長陪住佢咧。咁其實呢個係最舒服嘅環境，對於小朋友嚟講啊。咁所以我哋都即係都。同啲家長講咧，就係話，如果個小朋友咧個情況係穩定，即係話係咩咧？就係話佢係冇一個發好高燒啦，亦都係或者係神志唔清醒啦，或者係唞氣辛苦啊，或者唞氣又雖然有雜聲啊，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佢係可以喺屋企嗰度觀察嘅。 一啲染疫咗嘅小朋友，尤其是危重嗰啲，通常會用一個咩嘢嘅治療？因為口服藥就一來嚴重嘅唔可以用啦，二來小朋友其實都用唔到口服藥啦。其實依小朋友嚟講，其實有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咧？ 其實咧，我哋都仲除咗口服藥就小朋友用唔到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有一啲抗病毒藥嘅咁都可以注射俾佢嘅。咁但係我諗其實最到危重症嘅時候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要支持翻佢個身體各個嘅器官系統啦。咁呢個所以亦都係要入去深切治療部嗰度去處理，就係咁解。 讲到今日起可以预约，九点钟开始预约，去到包括咧就系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个打针嘅咁。其实而家医管局嘅普通科门诊有几多嘅名额系俾市民预约？有冇分系啊？有一啲系专俾小朋友嘅咧，即系三个月至到六个月至到三岁嘅咧，有冇一条队系咁样分俾佢哋嘅？ 暫時我哋冇嘅，咁咧就因為睇到啦，因為個數目都多嘅，即係我哋嗰個門診嘅數目都多嘅。咁其實而家嚟講咧，暫時嚟講咧係大部分咧都係有位嘅，即係唔會話 book 唔到嘅情況嘅暫時啊。咁所以我諗我哋即係家長嘅話，如果覺得係都想幫小朋友去預約咧，係就去就。 但就咁，我哋尋日睇咧，就似乎嗰啲醫管局核下嗰啲嘅診所嘅名額，就反而好似好多都滿咗。定係今日九點鐘一開始預約嗰陣，又會多翻特別提供翻一啲名額嘅。有幾多係額外加多咗嘅？因為即係嗰個嘅接種年齡下限係降低咗嘅時候。 我哋都。會即係如果見到係即係個數量係滿咗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增加個名額嘅。我哋要睇翻個情況決定啊。 即係暫時就冇特別因為呢一個年齡下降低而加到名額，未見嘅，未有呢樣嘢嘅咁。但因為如果咁樣嘅話，我哋純粹喺網上睇啦，就好似好多都滿咗啊嘛，會唔會都影響啲家長話可能預約唔到啊，影響佢哋打針個意欲咧？又會 係 其實都仲有其他嘅地方可以做到嘅，即係例如一啲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咁甚至有啲私家醫生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小朋友喺打新冠疫苗，講到呢個年齡去到咁細啦，即係六個月大去到三歲咁，家長有啲咩特別要注意，或者有啲咩副作用可能會出現，要特別留意咧？ 係我諗家長通常嚟講都會好擔心啦，即係我其實初初打啲大啲嘅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家長都好擔心嘅啊，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咁尤其是而家再去擴展到更加細嘅小朋友咧，咁就可能會係更加擔心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睇翻之前嗰啲即係喺呢啲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數據啦，咁嘅話咧，其實都係嗰啲副作用咧，其實咧都係同大啲嘅小朋友啦，或者成人咧都係差唔多嘅。其實最主要咧都係針口嘅地方會痛啦，可能有少少輕微嘅發燒啦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家長應該都唔好擔心啦，因為其實係都知道咧，打咗針嗰個嘅益處咧係絕對係好過個副作用。 打完之後出現一啲乜嘢嘅副作用，要去到真係要睇醫生咧？頭先你提到話，譬如發燒咁，可能都要正常啲、去到乜嘢地步，啲家長真係要留意，要直情帶個小朋友去睇醫生。 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即係我哋都擔心比較啲罕見啲、嚴重啲嘅副作用啦。咁就係話例如打完針之後咧，跟住有嚴重嘅敏感反應啦。咁呢個咧，其實我打完針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觀察佢一段時間，然後先俾佢走。咁呢個都應該係即係唔會咁遲先發生嘅。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佢發高燒啦，發高燒嘅時候咧，咁就亦都可能即係除咗係疫苗嘅影響之外咧，亦都會係可能係因為其他嘅情況人嚟嘅，咁所以呢個情況都要睇醫生啦。咁再當然另外一個家長可能都會擔心嘅就係話呢個係心肌炎啦。咁呢、咁咧就因為而家我哋打復必未打復必泰啦，而家係打呢個科興。科興咧其實咧就冇乜呢個心肌炎嘅副作用。咁同埋心肌炎個副作用咧，就算喺復必泰咧，都係多數咧喺啲十幾歲嘅後生仔度出現。咁啊，嬰幼兒咧應該就好少出現嘅。 打疫苗啦，無論係即係暫時係科興啦，但係無論係科興又好，復必泰又好，有冇話喺六個月大至到三歲呢個年齡，即係通常都可能有機會打埋其他嘅針啊咁，有機會有衝突嘅咧？時間上係咪即係可能打嗰陣都唔可以係同一日啊？定係可以嘅，只不過係有其他嘢要注意咧咁？呢個係點樣嘅？ 係多謝啊！呢、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因為咧，我都知道咧，我哋嚟緊咧就應該係呢個流感季節會嚟緊啦。咁咧，我哋都想咧，啲家長咧係幫啲小朋友打埋呢個季節性流感針嘅，因為我哋而家呢班小朋友，尤其是細嗰班啦，即係而家即係三歲以下嗰班咧，其實咧佢喺過去呢幾年咧，由出世到而家咧，其實佢哋感染到感冒嘅機會咧係非常之低，因為過去呢兩年幾咧，我哋個個都戴曬口罩啊、社交距離啊、又洗手啊咁樣，所以佢哋惹到感冒嘅機會好少啊。咁所以佢哋咧冇乜喺對於感冒菌嘅感冒病毒呢個嘅抵抗能力㗎。咁、所以如果佢咧惹到之後咧，可能咧就會嗰個情況會好差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就家長咧都係要打埋呢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咁咧就打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同埋新冠疫苗咧，其實係可以一齊打嘅。咁唔需要隔開嘅，咁可以更加方便到家長啦。即係有需要打嘅時候咧，可以即係一次過可以打曬，咁啊唔使特登要請兩日假，要同佢哋去打兩次針咁樣嘅。 時間上唔使隔開，但係咪好似話打嘅地方，即係譬如係咪有啲可以打手，有啲打腳，就盡量唔好打埋同一個地方或者附近地方，係咪有啲咁嘅考慮嘅？ 係啊係啊，通常我哋都會分開下嘅，即係通常如果係嬰幼兒啦，其實我哋通常打針嚟講，通常都係揀即係逐啲講就係最好肉嘅地方啦。咁通常都打大髀嘅咁樣。咁通常我哋就會，如果打兩針嘅時候，我哋就分翻左邊大髀同右邊大髀咁嚟打咯。 另外其實之前就因為小朋友去到即係六個月至到三歲，根本係未打得針啦。但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可能有啲已經感染咗噶啦。咁呢啲小朋友應該點咧？需唔需要再補即係再打針咁？定係其實都可以隔一段時間先打咧？ 需要嘅，即係我諗同小朋友如果感染咗之後咧，同成人感染咗之後咧，都係一樣需要打針嘅。咁咧就我諗都係睇翻佢個感染嘅 係幾時啦。咁通常嚟講咧，如果佢之前係完全未打過針嘅，佢感染咗之後咧，佢一個月之後咧就可以打第一針噶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係有啲大啲嘅小朋友，佢之前係已經係打咗一針嘅，咁就跟住如果係感染咗之後咧，咁跟住咧就可能要隔三月之後先再打第二針啦。 嗯 ，OK， 好啊，唔該曬蘇景門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蘇景門醫生咧就係醫管局兒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上个礼拜已经公布了这个措施，就是13间的私家医院会拨一些病床是接收公立医院一些新冠或者非新冠的病人，舒缓下公立医院的压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就说已经有大约40至50名的病人转介到去私家医院那里是留医的。13间私家医院里面都包括中大医院的。中大医院就其中说会负责部分收部分的新冠患者啦，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冯医生。而家中大医院系咪都有冇话留咗几多实际数字？几多病床系收新冠嘅病人同埋非新冠嘅病人嘅？ 我哋咧就会留24张病床咧，系接收啲新冠嘅病人。咁然之后咧就亦都会预留12张咧，系收啲非新冠嘅病人。 嗯，尽晒噶啦，嗬？呢个冇得再上调啊，再加个系咪？ 我想暫時講是我們盡快，因為我們其實開院都是一年中一點，就其實我們都不是太多病床的，所以為什麼我們都要開始做。 何時開始是正式收新冠病人，我先講新冠病人先，我見是不是好像說8月3日已經開始開床了？ 8月3日就開始準備，特別是新冠病房，就跟現在主要是跟四個聯網開始聯繫，咁就包括新界東啊，同埋九龍區嗰三個聯網，咁就今日應該接收第一個新冠嘅病人，就然之後再跟住同啲聯網再接觸，睇下佢哋嘅需要，然之後轉送個病人過。 是嚟自边个联网啊？今日第一个系， 今日第一个都系新界东嘅。 成个转介嗰个程序系点嘅咧？即系虽然话同唔同嘅联网系配对咗啦，但系而家医管局譬如话有一啲嘅病人系转过嚟你哋医院咁讲啦，成个过程系点样噶？要 嗱，佢哋会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嘅，咁就佢哋我哋大家都同意咗一个所谓转介嘅病人名单啦。咁就上一次咧第五波嗰阵时候咧，我哋都定一个岁数嘅上限嘅，不过拉尾上一次到最后咧，我哋最年长嘅病人咧系103岁嘅吓，咁所以我哋发觉都唔需要定年龄嘅上限啦。咁就不过下限就有嘅，就我哋而家最主要系接收16岁以上嘅病人，咁就上限就冇啦，即系几多岁都有啦。咁同埋最主要咧都系接收一啲即系佢唔需要有深切治疗啊，或者系甚至譬如唔需要有器官衰竭，導致一個比較即係加強嘅免疫機能啊嗰啲，咁嗰啲咧，或者係需要好多氧氣啊嗰啲，咁否則咧就我哋就比較彈性，就可以同醫管局嘅聯網有關嘅同事咧，去睇下佢個病嘅臨床嘅實際上嘅狀況，即係再決定去轉介。咁一般咧就會由醫管局即係各自嘅聯網咧，就利用佢哋嗰個即係緊急救護車咧就會送個病我哋度咯。咁我哋醫院咧亦都係上一次都有講過啦，因為我哋醫院嘅設計咧係可以做到咧係嗰個新冠病房咧嗰個隔離嘅設施咧係從醫院其他整體咧運作咧係完全隔開嘅，即係完全冇接觸嘅。咁啊變咗，所以病人轉介到嚟我哋嗰陣時咧就有特別嘅即係上落通道啊咁樣去直接去到病房度。去到醫院嘅其他部分， 即係基本上係咪即係公立醫院話可以安排到個病人過嚟？你哋都唔需要做太多嘅所謂即係篩選，基本上啲條件都已經係考慮曬㗎啦，同你哋。 我哋嘅接觸嘅過程之中咧，就都大家對於嗰、那個接收嘅條件咧，或者入院條件咧，都特別係指臨床嗰個情況咧，大家有共識嘅。咁其實喺第五波嘅經驗咧，就係我哋嘅臨床團隊咧。就同呢一個各個聯網咧個溝通都幾好嘅，咁就變咗大家都幾容易達成共識啦。咁其實就冇一個特別嘅篩選嘅過程。 有冇话即系去到你哋医院嘅时候接受嘅治疗同喺公立医院嘅治疗有冇啲咩唔同啊？系咪都系一样？譬如有处方口服药或者其他唔同嘅新冠嘅治疗咧，有冇一啲分别喺度嘅？ 应该系冇分别嘅。咁我哋都可以透过医管局咧，系攞到有关需要治疗呢个新冠病嘅一个药物嘅。 头先你提到话运送呢啲病人过嚟嗰阵有一啲特别嘅通道，其实系点样？系可以点样进一步减低一啲传播嘅风险咧？ 因为我哋医院设计咧，就一间医院咧，我哋就有东座同西座嘅。咁我哋嘅隔离病房咧就设喺呢个东座嘅，咁佢系可以喺我哋嘅停车场咧直接有 lift 咧系上到个病房，就唔经过医院任何其他部分，咁所以。病人上落嗰陣時候咧，就喺我哋嘅停車場咧，就直接咧就可以，即係由救護車送到去停車場口，咁然之後就喺停車場直接就送到去坐啲上病房，亦都唔經過其他樓層啊，即係任何其他嘅設施啊乜嘢。咁當然即係到咗病人出院嗰陣時候咧，咁佢哋就因為已經出院嗰陣時候，佢應該 OK 冰曬嘅啦，冇事噶啦。咁嗰陣時候，我就可以用翻平常嘅呢個醫院咁啦。 好啊，冯康医生，时间差不多，转头回来再跟你谈一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本港风力普遍增强，否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两点。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喺未来几个钟头喺香港附近登陆。本港新增45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321宗本地感染，再多4名患者死亡。其中一名89岁患者日前在家不适，但未有求医同埋做检测，直至星期二昏迷送院之后抢救之后不治。另外，新增3间长者院舍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学校方面，新呈报阳性个案437宗，来自330间学校，涉及356名学生同81名教职员。有5间学校的个别班别因为出现感染个案，当局建议需暂停面授课一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转抵南韩，继续亚洲行程，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相隔20年再度访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说，由于总统尹锡悦休假日程和佩洛西访韩的行程重叠，未有安排两人会面，亦都未有安排佩洛西和总统室官员会面。韩联社报道，南韩国会议长今日上午会见佩洛西，双方将讨论北韩问题等印太地区安全、经济合作、气候危机等问题，并会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涡轮机可以随时交付俄罗斯。索尔茨到访西门子公司的厂房检查存放的涡轮机，他说涡轮机可以完全运作，只要莫斯科愿意接收，可以随时运回俄罗斯，俄方没有理由阻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因为欠缺文件以致未能接收涡轮机。这部涡轮机早前由制造商西门子公司送往加拿大维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多次说，因为西门子公司未能及时向俄方交付送收的涡轮机等的原因，以致要减少北溪一号的输气量。目前通过这条管道的输气量只是满负荷的两成。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84，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1点，升2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4美元，卖出1766.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附近登陆，本港会逐渐转吹偏南风，部分原先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除非本港风力普遍增强，否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2点。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咧，曾经有坏车，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去到大埔滘，而较早前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宏德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上至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龙盘苑；观塘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联合医院。新界区方面啦，荃锦公路去落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而家排到芙蓉山路。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慢车，而家去到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东头村爆水管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同埋东龙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号、11K 同埋113号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60分钟走遍世界。 在水质干净的海滩游水并不是必然，多年来加沙地带无力处理污水，以致海滩水质恶劣。 上年三间国际资助的污水处理厂进驻之后，清除了95%的污染物，当地人终于可以在海滩畅泳。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2022年8月4日，新增4547宗确诊，再多4名患者离世。 第二代美国队长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期上诉得席，减刑至5年。 第二阶段消费券收日起分期发放。 解放军今午起在台湾岛周边六处区域进行军事演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头先讲到政府上个礼拜已经公布了十几间的私家医院，亦都会拨出部分的病床接收公立医院的一些新冠或者非新冠的病人。当中包括中大医院，他们会有20多张的病床是会接收新冠的患者，另外还有10多张是接收一些非新冠的患者。继续跟冯康医生谈，冯康医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早晨。 早晨。 冯医生，我想知道人手方面而家点样安排，你哋医院有冇话特别要都安排一啲嘅，即系人手系要照顾一啲新冠嘅病人啊？需唔需要喺偏间上或者一啲隔离上面要做多啲功夫咧？ 我哋已有调动啦。我哋本来嗰个新冠嘅病房咧，隔离病房咧，本来咧已经系我哋叫做恢复第五波之后咧，我哋就恢复原本嘅状态嘅。原本的状态就意思咧，就真系冇负压啊嗰啲咁嘅设施，咁我哋就作为一个内科病房咁运作嘅。咁而家我哋将佢再启动变成一个新冠病房咧，我哋就要将嗰个空调系统咧又要调整啦，即系加翻嗰个负压系统啦。咁啊整完之后咧，就对原本内科嘅病房嘅病姑娘咧就喺度即系照顾啲新冠病人。咁变咗内科病咧，我哋就要集中到去另外一间病房。咁所以变咗咧。就我哋有啲病床嘅调动需要做啦。咁人手嗰方面嚟讲咧，我哋本来咧都预咗要开多一个病房噶啦。咁就因为随住个医院嘅发展咧，嗰、那个服务嘅需求都增加。咁但系咁入边咧有啲姑娘本来都谂住咧系迟啲都会上班噶啦。咁但系咧，因为而家我哋要启动，就反而就要。支援埋一啲非新冠病人，咁所以都要调动啲人手啊，或者系有啲其他额外嘅姑娘要早啲上班啊，安排个假期，咁所以都有啲人手嘅调动需要。 从过往第五波疫情的时候，即系三四月嗰阵咧，即系中大都有，中大医院都有收过一啲嘅新冠病人噶嘛，有冇啲咩经验系吸取咗咧？有冇试过严重到可能你哋医院处理唔到，要即系搵翻佢哋翻去公立医院啊？有冇类似咁嘅情况？ 有噶，都有试过噶，因为有阵时候咧，即系转过嚟嗰时咧，好似好稳定啊，但系突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啲病人咧都系因为单纯新冠嘅理由，就系佢自己本身嚟讲有一啲慢性病。咁佢個慢性病咧，就反而有陣時候係即係唔穩定，有陣時候就變咗，有陣時候就需要轉翻去嗰個公立醫院度啊。咁我哋第五波嗰陣時都試過啊，譬如有個病人一嚟咗之後，突然間攣曬龍啊，即係我哋英文醫學上叫做 delirium 係攣曬龍，咁嗰啲我哋就要送翻公立。 但整体譬如中大医院同时有收少量嘅新冠病人啦，又其实又收紧其他嘅病人嘅，你哋本身嗰啲有冇影响到啲病人选择嚟唔嚟去你哋嗰度，譬如做手术啊或者其他服务咧？ 第五波嗰阵时就肯定有啦，即系我谂有好多病人就会觉，虽然我哋就无论喺传媒啊或者系好多啲。宣傳都話俾病人聽，其實我哋完全隔開曬㗎，即係大家唔會有一個任何交叉感染機會。但係都有病人咧係擔心咧，就不如我哋改期啦咁樣嚇。咁就不過我諗，隨住第五波過咗之後咧，今一波咧就就似乎因為好多病人咧，好多人咧都感染，但係佢個病都比較輕，症狀都比較輕微一啲啊。咁變咗，其實而家似好多。有人士對呢個病嘅擔心係減少咗，咁希望唔好影響我哋其他嗰個病人的那個治療啦。 除了新冠病人，你哋有少量的病床都會接收一啲非新冠病人的，主要是他哋會涉及一啲咩疾病，或者揾你哋係即係邊一類嘅醫療服務嘅？如果係一啲非新冠病人嘅話， 我哋第五波嗰陣時候咧，最主要係接收一啲骨科啊，同埋中風啊，或者係腦神經科嘅康復嘅病啊。咁呢個最主要係呢個咧，就主要係集中係去幫呢個新界東聯網啊。咁就今次都係開始嗰陣時候都會係咁啦。咁就當然有其他譬如新界東嘅同事都同我哋講話，佢有啲外科嘅病人可能需要一啲康復嘅，咁我哋都開放嘅，即係我哋就。可以同佢傾到底係 邊啲病有需要，總之我哋佢哋有需要，我哋就支援佢哋。 嗯，即係基本上收呢啲非新冠病人同之前係一樣嘅，冇話即係範圍上面有啲咩唔同咁樣嘅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 Okay. 好，唔該曬馮康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馮康醫生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行政總裁，歡迎大家打來18423111，怎麼看私家醫院現在慢慢開始了，都會接收一些公立醫院的新冠或者一些非新冠的病人呢，對於一些私家醫院的服務又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呢？18423111講下你的看法。另外想跟大家講下，之前都談過又說政府因為鑑於有一些相關的水務和租務管制條例生效之後，說有仍然有租客和團體反映一些劏房一啲嘅分間單位嘅業主咧，係仍然有濫收水電費嘅情況，咁就有一啲嘅措施係推行咗嘅，包括就係話會聯合一啲嘅部門，包括係房屋局、發展局、差餉物業估價署、水務署等等，有一啲嘅聯合行動係打擊不法行為，有幾個嘅即係措施啦，加強聯合巡查，提升檢控效率。另外睇水標方面咧，都話優化一啲嘅水表嘅申請，就話啲劏房嘅租户咧可以直接向水務署提出要求，係等水務署咧係直接可以聯絡個業主去跟進啦，可以安裝一啲獨立水表啦。亦都話如果業主係拒絕按租户嘅意願提出呢一個嘅申請咧，水務署會密切留意住有關嘅單位收取水費嘅情況，遇到懷疑個案咧就會係跟進調查等等呢啲措施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明信，头先提到嘅一啲嘅具体嘅行动或者措施啦，点睇今次政府话鉴于系收到仍然话听到一啲意见话有一啲业主系滥收水电费嘅情况而推出呢一啲嘅行动，点睇啊呢个？ 嗯，我哋系支持咧政府咧系进行呢个嘅即系行动加强嘅行动啊。其实咧大家睇翻咧水务条例咧喺旧年五月嘅时候生效啦，其实都差唔多行咗年几啦。咁到今年嘅六月咧，先有第一宗嘅所谓嘅检控嘅个案啦。咁样，其实但系当中呢一年咧多咧，我自己一路都听到咧，其实好多租客咧仍然咧系被滥收水电费嘅。而当中亦都系其实个水电滥收嘅情况嗰个幅度亦都系严重嘅。咁所以其实咧，不论系可能对于业主嚟讲，又或者租客嚟讲咧，可能对于条例咧都唔系好清晰，亦都唔知道自己咧系需要负翻上呢啲嘅责任嘅。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咧呢條條例咧同我哋之後搞嘅劏房租管咧，其實都係息息相關嘅。因為其實而家短期我哋都係主要靠呢兩條例咧，係去保障呢啲租客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水務條例嗰度係做得好嘅話咧，我哋都期望劏房租管咧呢條條例咧而家實施咗即係半年啦，都應該要咧係相應嘅措施咧係一齊去做咧，以保障租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琴日咧，除咗同水務署度傾之外，我哋琴日都同餐廚長咧都傾咗，了解埋劏房租管嘅情況。 你哋尋日同水務署或者各部門傾啦，又主要係反映一啲乜嘢嘅意見？對方又有冇啲咩特別回應？ 我哋琴日主要係見差餉處處長嘅，因為咧差餉處咧就同水務署咧就有個即係聯合嘅行動啦，即係去打擊即係炒水炒電啦。其實這個呢個我們都是贊成的，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劏房的資料呢，劏房租戶的資料呢都是散落在很多不同的部門的，水務署呢其實相對起呢過往呢執行方面是相對少的，但是也有相關的資料，現在差餉處做劏房租管又有些資料，民政署又有，統計處又有，樣我自己都是贊成呢是幾個部門一起聯合呢去處理相關的事情咯。咁所以其實琴日同佢當中傾，就當然第一就希望佢哋兩個部門咧係可以加強聯合執法啦、聯合行動啦。而另一方面咧，都希望嗰個資料嘅互認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再做多啲咯。因為其實咧，譬如講埋劏房租管咧，而家都係行咗半年到啦。咁但係咧，所謂登記嘅數目咧，我哋琴日了解咧都唔係咁多嘅啫，即係大概係申報咗嘅劏房租管係5000多个案，咁係即係大概1000多个个案係一個月咁樣。但係我自己评估咧，其实应该大概有4000多咧，先系正常合理嘅。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大概都唔够一半嘅，即系应该系要做呢个劏房租管都唔够一半。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仲有大量嘅工作咧，系需要你嚟紧一段时间嚟去做，去帮助呢啲嘅劏房租劏房嘅租户咯。 嗯，头先讲到话联合行动或者即系字眼上或者叫做加强联合巡查等等啦，咁你自己有冇听到话即系局处方或者局方方面系有啲咩目标嘅喺个联合行动方面，或者你自己期望啦喺佢哋呢啲联合行动可以做到一个嘅咩目标咧？ 嗱，水務署嗰度咧，我仲在了解緊。咁但係咧，譬如喺差餉處咧，其實過去咧三四個月咧，佢哋自己都話佢哋大概係巡查所謂嘅聯合行動啦，巡查了解嗰啲㓥房租户嘅情況咧，大概係500个个案到啦。咁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合理嘅，因為除咗係呢500个个案之外，亦都有好多嘅而家有6队嘅社工服務隊咧喺區裏邊做嘅。咁但係咧就而家似乎仍然係在於係了解中，即係可能佢哋咧差餉處或者水務處咧就係去話探訪下。嗰啲劏房户啊，你有解釋俾佢聽條條例啊，有冇情況啊咁樣？咁但係到實質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而家最緊要係執法啊嘛，即係有條條例喺度，最緊要係實質係可以執行到、執法到嘛。咁我就未見到好大嘅力度嘅。咁我自己期望咧，即係第一就係、是、即係當然佢哋應該有個目標嘅數目啦，繼續係增加啦，即係多啲嘅去巡查等等。另一方面咧，其實都應該要再做多啲宣傳咧，係去話俾租客聽佢係有咁嘅權利咧，係去進行申訴嘅。而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應該要咧更加大嘅宣傳咧，俾業主知道咧，佢哋係有刑責嘅。因為似乎咧，而家有啲嘅業主佢會覺得話：啊，做又得，唔做又得咁樣，咁啊都有咁嘅實質嘅情況。我哋做劏房租管嘅時候咧，我都聽到唔少租客同我哋講咧，啲業主話：唉，唔使搞噶啦，搞嚟做乜嘢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咁亦都對於即係對於租客嚟講咧，係冇一個保障嘅。咁所以呢幾方面，我覺得都希望政府係加大力度。 但呢個係真係關宣傳事，定係根本係可能業主都知道，可能執法上面未必有咁多人手處理到，所以佢哋先會咁樣講。 兩樣都關事，我覺得其實宣傳嗰度咧，其實都過去做咗一堆功夫噶啦。不過咧，仲可以再加大啲嘅宣傳力度，同埋咧係重點啲嘅。譬如可唔可以同地產物業監管局嗰度合作，係透過地產物業代理嗰度咧話得更加清晰俾業主知啦。呢個其實應該係可以再做多啲嘅。而另一方面咧，喺嗰個執法嗰度咧，我頭先都講啦，我覺得係唔理想嘅。但我哋咧水務條例咧，我哋俾咗一年時間空間咧，即係業主知道啦。咁而家我覺得應該係加強執法噶啦。咁嚟另一方面咧，劏房租管咧，其實講真咧都係行咗三四個月。不過我覺得咧，政府都應該要開始蒐集定啲資料。真係如果去到今年年尾，喂，發覺原來個情況都唔理想，即係都好多業主都係即係詐詐地唔肯去同啲租客簽租約啊、打離印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就應該真係要認真係要係加強執法咯。 嗯，頭先講咗幾項嘅具體措施入邊咧，其中一項就涉及到裝獨立水錶。咁其實而家咧就業主可以透過一啲先導計劃啦，咁亦都一啲即係為一啲劏房安裝獨立水錶嘅。咁而家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話一啲劏房租户都可以直接向水務署係提出有關嘅要求，咁水務署就主動跟進啦，聯絡業主啦。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措施咧？而家多唔多租户係願意即係主動或者提出喺劏房嗰度裝獨立水錶咧？向業主啦，而家就只可以，但係日後就可以直接向水務署啦。你估計嗰個情況會係點樣？ 其實咧就有難度嘅，都因為始終咧，即係劏房户其實佢哋都係生活都係非常之困難啦。向來都你叫佢哋做咁多嘢咧，其實佢哋都未必咁容易處理嘅。咁所以即係喺水務署方面，即係希望佢可以提供多啲支援啦。不過同一時間咧，就因為呢個原因之下咧，有啲嘅業主咧就變相係濫收咗水電費嘅。即係我哋咧我見到坊間都有啲調查啦，或者而家可能係濫，即係佢哋做咗啲調查話咯，即係濫收電費咧都加兩成幾，濫收水費咧就差唔多去到50%或者過倍嘅。咁其實呢個就即係我諗，即係對於租客嚟講都唔係好公平咯。即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熟悉啊，或者佢哋唔係好知道點樣做咁樣。咁但係即係嚟緊呢段時間，就頭先講緊話啦。即係如果水務署願意嘅話咧，希望佢就即係做多少少啦。即係唔好淨係話啊，你哋可以嚟申請啦。咁又係透過佢哋定一啲目標，或者係同一啲機構合作去鼓勵、幫助、協助。佢哋呢啲租客咧， 係 去做呢個 申請 去 電 錶。 不過佢話如果業主係拒絕按租户嘅意願去提出安裝獨立水錶嘅申請咧，就會即係特別跟進啊，特別留意住呢啲單位嗰個情況嘅。係咪你覺得呢個方法係咪叫有效識別到可能一啲有問題啊，或者濫收水電嘅個案咧？係咪真係保障到租户咧？ 其實咧，水務署其實佢都透過去睇水錶咧，大概都知道而家嗰啲劏房嘅數目啊。我覺得即係。睇一開始都講，我覺得水務署呢個差餉處，以至到發展局民政事務署咧，其實應該多做一啲聯合嘅行動，特別喺啲資訊上面嘅交流咧，係可以多做嘅。而家有少少咧各自為政嘅，即係水務署其實佢揸嘅資料咧，就真係肯定相對唔係好多，但你其實唔多得嚟咧，佢又可以揸到個水錶嘅資料。咁啊，差餉處咧又有一堆，跟住咧民政事務署有一啲。咁可唔可以幾個部門大家夾一夾，即係聯合行動，所謂嘅聯合行動，大家一拼過係去處理相關 嘅事情咧，咁佢亦都可以一齊去做一啲鼓勵性嘅事情啊，或者係即係執法啊，各方面都係可以多做。 嗱，對於針對話業主濫收一啲劏房户嘅水電費咧，頭先話有一啲嘅措施推出咗，點睇1872311872311？另外想問一下鄭永信，就我見到尋日民建聯都有一個嘅問卷嘅訪問嘅結果公布，涉及到一啲嘅社區體育設施嘅，有啲咩特別嘅發現或者訪問咧？幾多人嘅呢個係？ 係啊，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啱啱喺第五波疫情之後咧，啲場地開放翻之後咧，即係其實都有炒場嘅情況嘅，譬如籃球場咁樣，大家都見到話千幾蚊啊咁樣，咁而跟住康文署就做咗一系列嘅措施去打擊啦。嗱，我見到咧都稍稍有成效嘅，即係始終咧嗰個炒場嘅情況係冇咁猖獗嘅。不過如果咧嗰個場地不足嘅問題咧仍然係持續嘅話咧，其實咧即係嗰個餅點樣切咧都係點都係唔夠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就做咗個調查啦，了解一下市民對於即係康體設施嘅睇法啦。咁但係當中都有幾多嘅反應咧，話譬如有超過六成嘅市民咧都覺得咧而家嘅社區體育設施係唔足夠啦，亦都有超過六成嘅市民認為咧，即係已經而家興建中嘅體育設施嘅速度咧係太慢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整體咧，我哋都希望咧係政府咧係一方面咧係可以盡快加快所有而家嗰個之前喺五年計劃嗰啲嘅體育設施咧，盡快係可以完成啦。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咧都希望透過一啲嘅新嘅方法咧，係可以增加體育設施嘅。咁當中我哋有幾點建議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咧嚟緊一啲嘅新嘅學校咧，其實佢起嘅時候咧，有時大家都見到好嘥嘅，得兩三層咁樣咧，係咪可以咧即係透過一地多用咧，興建多兩層或者三層，讓到咧嗰啲體育設施係可以讓公眾人士使用嘅。譬如透過康文署去日後日常去管理啊，係去即係可能多個出入口啊等等，讓到呢啲地方咧係可以一地多用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嗰個之前咧一路推展嗰個計劃咧，係關於嗰個開放體育場地咧，喺學校開放體育場地咧，我自己見到個成效就唔係咁明顯嘅，即係其實搞咗五年咧，一期講1000間中小學咧，就係60間學校參與啦。咁其實會唔會仲有啲嘅優化措施咧，係讓到呢啲學校咧係更加願意係攞啲學校嘅場地出嚟去做咧？ 我想問一問呢點啫，你哋睇到個問題喺邊咧？即係喺啲學校開放一啲場地俾公眾用嗰度，點解會咁少學校參與咧？ 因為咧，其實而家主要咧，佢哋學校都係要透過同一啲嘅體育總會合作啦，或者主要係咁樣咯。咁體育總會咧，過去咧，即係學校亦都有佢嘅包袱啦，即係又再加埋疫情啦等等，咁所以咧，其實過去就唔係咁理想嘅，因為體育總會有時可能佢未必即係話可能要經過好多關啊，先同學校傾得到、傾得掂啦。咁所以其實亦都學校嘅誘因亦都唔係話即係咁大啦。可能政府有補貼俾佢嘅，即係譬如保險啊，可能有啲保安嘅錢啊咁樣。不過即係有冇啲更加多嘅具體嘅方法可以讓到即係學校係更加願意係開放場地咧？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嗰個個成效就一般咯。講真， 仲有冇其他點？好，講埋先，其他建議。 仲有一點建議咧，我就覺得咧，而家咧，大家如果留意一啲舊嘅屋邨咧，特別喺房屋署下面咧，有啲舊嘅球場咧，其實都真係好殘舊嘅。即係譬如啲籃球板就爛啦，又冇框啊，又冇網啊咁樣。其實而家我見到有啲新嘅籃球，有啲嘅喺屋邨嘅籃球場咧，即係啲機構咧，佢都願意翻新咗呢啲球場咧，係吸引到好多年輕人去做嘅。咁所以另外一個建議，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房署都可以考慮將佢哋下嗰啲屋邨嘅球場咧，即係進行一個大翻新咯，即係讓到更加多人願意係去用呢啲 嘅投场。OK，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同你倾到呢度。好，郑永信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有关于一啲社区体育设施，你自己点睇咧？有冇啲咩意见咧？觉得足唔足够啊？或者喺个兴建方面嘅速度，先都提到。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再之前，我哋就讲到有关于针对一啲业主滥收一啲劏房户水电费嘅情况啦，话有呢啲情况，所以推出一啲嘅措施，包括就话优化水表申请嘅。之前又同议员倾过，寻日都同之前亦都同我哋一啲嘅即系关注劏房嘅团体去倾过啊。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电话旁边倾，香港业主会会长石兴文，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石兴文，有冇留意到礼拜二政府公布嘅呢几项措施啊？ 冇。 冇留意到，咁啊，我簡單同你講啦，都係有啲加強即係巡查啦，有啲話優化水錶嘅申請，譬如一啲劏房户可以直接向水務署申請水錶，如果個業主係拒絕一個租户呢一個嘅意願提出申請咧，水務署就話會密切留意有關嘅單位收取水費嘅情況，遇到懷疑個案就會跟進。咁啊，整體嚟講咧，都係話仍然係收到唔少嘅租客或者係團體咧反映一啲劏房業主濫收水電費嘅情況嘅。咁你覺得呢啲措施係？如何呢？ 我觉得冇嘢揾嚟做咯。 嗯， 即系唔系佢哋啲团体话咁就系咁噶。嗱， 我哋首先逐行逐行嚟了解，頭先你所講嗰啲咩優化嗰啲嘅嘢巡查。咁、你政府公務員喺度巡查，咁咪好事嚟嘅。不過咁多年嚟，港英政府都唔去巡啦。咁我哋特區政府啲官員喺度巡，好事好事，我哋拍手掌嘅。咁但係佢係巡得幾多，我哋真係唔知。咁甚至有啲團體話到咧，啲劏房户係唔敢去檢舉一啲即係濫收水電費嘅無良業主或者二房東，嗱，冇下下都係一定係業主先得㗎，嗰啲可能二房東都未頂嘅。好啦，咁又有一個問題喺度存在咗啦。咁佢話唔敢檢舉啊，驚檢舉咗之後趕佢走，咁嗰啲又喺度亂講嘢咯。因為而家條例又通過咗，話要一定就定咗兩年死約加兩年死約，根本就冇得趕佢走嘅。四年佢好穩定喺度住嘅，咁點能夠話趕就趕呢？首先我講，我哋都絕對贊同去對一啲無良嘅一啲業主或者二房東，如果佢濫收水電，檢舉佢咯，告佢咯，冇問題噶。但係我哋要揾翻個根源出嚟，點解佢哋會即係有咁嘅問題存在呢？嗱，譬如我哋首先唔好將佢一即係叫做炒埋一碟啊，俗稱叫做。以往嚟講，有啲業主，他為了方便去處理他自己這些這電錶或者各方面的時候，他會做一樣很簡單的事，定一個定額，因為地產都教他的定額的收費，或者他過半人請一道或者過路人請一道這樣，那麼大家雙方你情我願，就沒有想那麼多無謂的事的。那我們了解，因為一個劏房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電錶的收費，有一個叫燃料附加費，還有一個叫累進，即是说你用的电越多呢，电力公司收你的费用越多。咁我一家一户，我有时都可能用千零蚊电费。咁如果突然间唔係一家一户，五六户一起用电，究竟佢用几多电呢？大家真係唔知道。所以变咗喺咁嘅时候，突然间会电费会多咗。咁有啲呢业主就好好嘅，佢可能会即係会用多咗时间去计好条数啊，拎晒啲费用啊俾嗰啲劏房户去睇。咁有啲就觉得嫌烦啊，或者唔做啊咁样。 石兴云，时间差唔多，转头返嚟再九点钟之后再搵你继续倾嗰阵啦。呢、這个涉及到可能话分开水电标计法嗰个嘅情况，转头再倾。 明确表态，咁佢话该有嘅都会有。有關措施堅決有力有效，美方和台獨勢力會持續感受得到。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五波疫情橫行，昨日新增4547宗確診，是連續兩個星期確診超過4000宗。Omicron 變種病毒新亞型個案持續蔓延本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形容呈現有序上升趨勢。他透露，所有新亞型個案在過去一至到兩日單日已經升了7%。他強調，接種疫苗仍然有效戒型個案在過去一至到兩日單日已經升了7%。他強調，接種疫苗仍然有效減低染疫後死亡率，呼籲市民盡快打針。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六個月大或以上的嬰幼兒今日起可以接種科興疫苗，有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已經做好準備，包括設立專係俾嬰兒使用的接種台，並且是改裝設施。冠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表示，該中心由熟悉幼兒的護士負責打針，注射的部位是大髀。有兒科專科醫生的診所今日起亦都開放為三歲以下的嬰幼兒打科興。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正研究縮短抵港者檢疫期。據了解，政府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昨日開會，曾經討論縮短檢疫期執行細節，預計日內公布，再過幾日後推行。但當局暫時未決定是採用5+2，即是5日酒店檢疫後2日醫學監察，抑或是4+3的方案，仍然需要整合數據。而近日抵港旅客陽性比例有所上升，將會是政府考慮因素之一。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2022年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將會在星期日，即是7日向市民分期派發。政府早前已經向24萬名曾經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的市民發出短訊，通知他們表面上不符合領取消費券資格。直至星期一，秘書處一共是收到大約158,000宗覆檢申請，主要來自以永久離港為由提取強積金的人士，當中大約是104,000宗申請覆檢成功。 而剩下下来的仍在处理，意味着超过8万人未有申请复检，预料将会失去领取资格，当中还未计及复检失败的个案。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第二季食肆總收益價值的臨時估計是220億元，按年跌了 5.5%， 按季就大升 5.1%， 預料與政府在該季內派發電子消費券刺激消費有關。同期食肆購貨總額的臨時估值是74億元，按年跌了 2.3%。 政府發言人說，當局即將派發第二期消費券，將有助支持消費需求，但是食肆業務仍然需要視乎疫情發展。《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新冠疫情持續在高位徘徊，有患者在確診之後等待多日才能夠入住隔離設施，懷疑在期間將病毒傳染了給家人。類似的問題在第五波疫情初期曾經出現，特區政府應該吸取教訓，加強統籌協調，提升應變的速度，包括因應實際需要及時重開社區隔離設施，確保患者得到迅速妥善的治療。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香港正籌備11月舉行國際金融投資峰會和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紅黃碼已經進入測試階段，入境旅客將會獲發黃碼，容許他們縮短檢疫酒店日數。政論說，黃碼只能夠作為過渡措施，如果11月依然堅持黃碼和疫監要求，必然打擊旅客訪港意欲。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對台灣地區的串訪為中方提供了難得反擊時機，推動統一進程向前邁進一大步。從今天開始，解放軍將會圍繞台灣島展開連續三日的軍事演習，海陸空全覆蓋。社評說，中方的反制措施堅決果斷，有力有效，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將會持續感受到。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飛抵台北與蔡英文見面，新一波台海危機剛剛開始，大陸在佩洛西離開之後進行全方位軍演，形同封鎖台灣全島，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比1996年那次更大。社評說，不排除西方國家可能依樣葫蘆前往台北挑釁大陸。據了解，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計劃今年下旬率團訪台，北京博弈又多一重考驗智慧的挑戰。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天马苑。咁喺大角咀的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近住铭基书院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亚街老街，近住窝打老道。就是大角咀的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近住铭基书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亚加路街，近住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亦都慢车。咁喺封路方面，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东头村道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1号、11K 同埋113号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 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广东广西的邓达志。少年时代我一个人在国外读书，每当读到三毛的《雨季不再来》，里面充满生动画面的文字，往往令我泪流飘面。现在再读这本书，仍然感触良多。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见。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2年8月4日，新增4547宗确诊，再多四名患者离世。 第二代美国队长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期上诉得席，减刑至五年。 第二阶段消费券收日起分期发放。 解放军今午起在台湾岛周边六处区域进行军事演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外面的天气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 87%， 还有一个1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上午10:30。较早前跟大家讲，今日起就可以预约给6个月至3岁以下的小朋友是打这个科兴疫苗的。预约的情况如何呢？18723讲下你的看法。另外刚才也提到有关于一些打击劏房业主滥收水电费，政府说即是采取一些行动啦。另外也提到有关于现时一些的社区体育设施，一些康乐设施的数量啊，充足够啊，使用的或者预约的情况是怎样。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继续讲回有关于针对一些即业主滥收水电费的情况，所以政府就说有些加强的行动。继续跟电话旁边的石庆文谈。石庆文是香港业主会会长。早晨。 早晨。石庆文，我们这样改一改个字眼，应该是打击一些业主及一些无良业主及无良二房东滥收水电费啦。 我唔紧，因为这个政府嘅说法嚟嘅，我都系用翻啫。 因为嗱，这个就是政府嘅无知咯。咁啊，跟住咧，唔会有啲政治社工喺度，或者啲传媒唔了解个真相咯。 O K， 嗱，请问 一支谷打落去，即系就系话业主，实在经营劏房，起码有一半系二房东嚟噶。 明白你的意思，即系唔系净系业主，有其他二房东。 嗱， 不过重点， 我举一个例子，我真系一个好严重嘅例子。我曾经建议过政府，但系佢哋不了了之。我话我系身为你系业主，我假设你系业主，你租俾我，你合约写明唔可以分租转租，但我根本唔睬你，我只能分租转租，我跟住教晒劏房，但系所有嘅罪名系你承担，你觉得公唔公道先？合约写明唔准啊！我系三房一厅，真人真事嚟噶。佢将三个房，即系一厅，将个厅改间多两间房，变成五房，然后成班喺嗰度吸毒，喺度卖白粉。我哋都好无奈啊！ 明白，石兴文，我想针对翻今次佢哋嘅措施咧，个叫优化水标申请嘅。咁头先都提咗啦，就系话一啲劏房嘅租户咧，可以直接向水务署咧提出有关嘅要求啦。咁水务署就主动 我哋赞同噶，我冇反对噶。 我想知道多唔多业主其实而家嚟讲咧，系愿意为一啲劏房户装一啲独立水标或者电标噶？ 我哋唔知道，因为冇人向我哋反映过话佢哋会去做呢一样嘢。但系我哋真系即系之前我哋有问过，我哋有啲会员。就冇人會反對話裝電錶或者水錶嘅。不過嗱，即係而家你話針對係水錶嗰度，可以如果係裝到喺裏面嘅，梗係冇問題啦。我哋絕對唔會反對啦，因為水錶可能簡單啲，或者佢安喺外面。咁但係電錶即係又係俾電力公司誤導，係電錶係安唔到㗎。 因為電力嗱，你翻去睇一睇每一間户睇睇後樓梯嗰度啊，我哋個電錶如果兩梯八火嚟講，嗰八個電錶係高空發展係最高嘅地方嘅，你嘅手係掂唔到嘅，因為佢驚個電力安全，同埋電錶同電錶之間有距離嘅。你諗下，如果嗰八火人每一火人都做咗劏房，你諗下嗰個電錶點安裝係冇位置安裝嘅，甚至業主立案法團都未必會批准呢啲咁嘅行為啊。因为所有场啊都系归业主立案法团负责嘅，牵涉到好多保安啊，好多好多问题啊。 OK， 咁如果讲翻水标咧，因为今次嘅讲法就话，若果业主系拒绝按租户嘅意愿提出申请，水务署都会密切留意呢啲单位收水费嘅情况嘅，合唔合理咧？特别留意呢啲单位又， 佢特别留意我都冇意思咯，即系讲嘢咯，我哋叫广东话叫讲嘢咯，水务署。 嗯。 佢留意乜嘢啫？咁佢而家一路用緊水，佢密切留意，咁留意係乜嘢先？即係佢咁樣會令到社會大眾覺得水務署係做咗嘢啦，係你業主唔肯做嘢嘅。佢將個罪名安喺我哋小業主身上啊嘛！我哋啲小業主係無權無勢嘅人嚟噶嘛。 但我意思，你會唔會估計即係有啲業主係拒絕租户安一啲獨立水錶，係有冇啲一啲原因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啦？定係如果冇嘅，水務署話係特別留意，或者遇到懷疑個案去跟進調查，呢、這、一個做法係咪都合理咧？又 唔係佢咪跟進調查咯？我哋冇話唔合理嘅、哦。 嗯， 但係只不過我哋覺得水務署噏嘢啫喎，因為你一係就罰佢，一係就那個租客可以攞出文件證實咗業主係濫收水費，冇問題噶。而家有法例啊嘛，可以告業主噶嘛。 嗯， 我唔知點解要講啲咁嘅嘢，或者個好即係好無聊喺度嚟啊。因為好少業主話反對去做水錶。 OK， 嗯。 電錶我哋就唔係唔想做，有啲業主都話我想做啊。不過個大廈法團唔批啊嘛，電力公司都唔會批。 嗯 ，OK。 佢唔批就係唔批啊。咁如果水務署話做到，我哋梗係拍手啦，歡迎啦。甚至我哋如果你讲水务署又有啲混账嘢，我哋帮手管理业主立案法团啊，各方面我哋都知啊。有啲住户突然间校咗个水标喺度，水务署照批，但系原来佢搬走咗，第二个再校，佢又要一个新嘅水标，旧嗰个嘅又唔拆噶，咁我又唔知道水务署做咩，所以有时候我哋天台咧好多水标喺度噶。 嗯 ，OK， 好啊。 我哋问翻法团嗰啲话，佢话啲都已经系历史遗留落嚟嘅历史。但叫水務署都唔會睬你嘅，咁我哋又點做呢？ 好，唔該曬阿石興雲。頭先我哋講到裝獨立電錶嗰度咧，係有啲實際困難嘅。咁我引述翻今日政府新聞稿入邊嘅講法啦，就話鑑於相關水務及租務管制條例生效之後咧，仍然有唔少租客以及團體反映有分間劏房有分間單位俗稱劏房嘅業主濫收水電費嘅情況，政府係採取一啲加強行動。咁頭先都提到一啲具體措施嘅啦，好幾項嘅，包括就係話加強聯合巡查啦，提升檢控效率。第三就是優化水標申請，第四就是加強宣傳教育。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嘅交通工具啊、運輸嘅議題啊。而家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駕駛人士，係揸電動車定係揸一啲嘅汽油車咧？咁啊，見到有環保團體咧就訪問到一啲嘅受訪者，就話發現一啲駕駛者咧考慮轉用電動車嘅主要原因咧，就係考慮到佢哋嘅充電成本咧係較入油嘅成本低，同埋一啲政府嘅優惠政策。不過咧喺考慮到政府嘅一換一優惠政策之後咧，仍然有超過一半嘅駕駛者咧係唔願意去俾額外嘅車價去買電動車嘅，咁就係話只係有唔夠兩成嘅駕駛者咧係願意俾多過25%嘅車價咧係或者以上咧係用電動車嘅啫咁。嗱，成個嘅調查嘅詳情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環保觸覺研究主任劉嘉陽，早晨。 系主持人，早晨。 你好，刘嘉阳，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呢个系咪一个网上嘅问卷调查嚟噶？问咗几多人啊？ 系啊，我哋个调查咧就喺今年六月至七月做嘅，就访问咗503位嘅受访者。 嗯，503位嘅受访者有冇啲咩特别嘅发现？一般嚟讲，佢哋系咪都支持电动车呢一类嘅绿色运输交通咧？又 系，我哋就啲受访者就大概有96%左右都支持呢、這个。綠色運輸的發展的、不過挺有趣的就是、大概有1/4的市民呢就不願意為額外的成本呢就、去給額外的車費的、 嗯嗯、 呢講緊係電動車私家車啊嘛，係嘛？定係講 緊？呢個係講即係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使用者，係啦。 嗯，嗱，不如逐樣講下你哋嘅研究發現係咩先？因為都涉及好多嘅，有啲就係駕駛者，有啲就非駕駛者咁。講下你哋嘅發現係啲咩先？調查入邊。 係啦，咁我哋其實都問咗啲受訪者，就坐交通工具嘅，就問咗佢哋嗰個停車習慣啦，同埋佢哋揀搭車個原因嘅。咁私家車嗰邊咧就問咗佢哋點解會揸車啦，咁會唔會考慮去改用電動車咁樣，同埋有啲咩因素啦？咁就我先講公共交通工具嗰邊先啦。咁就係大概有一半嘅市民咧，就一停車咧就去到目的地，咁另外大概四成咧都要轉車嘅。咁如果嗰個十八區咧，佢嗰區嘅轉車比例比較高啲咧，咁其實佢哋揸私家車個比例都係高啲嘅。 即係要越轉得多次數，就要揸得多啲私家車。咁因為冇咁方便。咁呢個都明白嘅理解嘅。跟住咧，仲有啲咩發現咧？ 係啦，咁就我哋都針對咗啲駕駛者都問咗幾條問題啦。咁第一就係問佢哋即係揸汽油車嘅而家或者揸柴油車嘅，係唔願意去改用電動車嘅？其實有七成嘅駕駛者咧，佢哋都會考慮轉用呢、這個電動車嘅，係啦。咁好似頭先朱翔講啦，就因為個充電嘅成本就較入油成本低嘅。不過比較得意一樣嘢就係而家政府有一個一換一嘅政策嘅，佢哋考慮完一換一個優惠之後咧，如果個車價咧，電動車嘅車價咧，比依家佢哋揸傳統動力嘅汽車貴咧，咁佢哋就未必會考慮會改用電動車嘅。 嗯嗯嗯嗯，呢、這个就是驾驶制方面啦，其他咧仲有啲咩发现啊？ 咁其他嗰边咧佢哋而家驾驶者咧，佢亦都会考虑会改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有几个因素啦，咁第一就系个公共交通个网络嘅改善啦。咁第二就系、是如果佢哋屋企或者佢哋做嘅地方会有一个充电嘅设施，佢哋都会比较愿意去考虑转用个电动车嘅。 嗯，不如先讲咗你头先讲咗一啲嘅发现啦。咁你觉得有啲乜嘢嘅原因或因素可以吸引更加多嘅驾驶者嚟讲，系本身揸汽油车嘅系转电动车啊，或者直情系唔揸车啊？咁有冇一啲嘅建议喺度啊？ 第一就是当然在新发展区或者在重点项目就要再加多些充电桩啦。咁其实现在政府有个电动车蓝图的，他们有个计划就2035年呢就正是给电动私家车去出牌的。咁、那个愿景我们觉得是好的。不过要达成这个愿景呢，第一步是要在十八区都要安装多些充电，特别是快差的一些位置。系啦，咁我哋公司都喺舊區啦，咁其實都有個發現嘅，就係而家好多即係舊嘅大廈，佢哋想加充電嘅裝置，但係發現佢哋電嗰個 loading 唔夠，佢哋一定要從電力公司申請加大個電纜個容量嘅，但係呢、這個即係電力公司都要排隊做啦，咁啊未必好快咁幫佢哋做到，所以呢個都睇下即係政府部門嗰邊或者電力公司嗰邊，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做快啲，或者係即係喺重建項目入邊度可以一次過幫嗰、那個重建計劃附近嘅一啲舊區一次過提升咗個電力嘅容量。 嗯，整體嚟講，而家有啲電動車嘅優惠政策，政府都係做緊嘅嘛。譬如頭先你提過嘅一換一計劃啦，應該可以講多少少嗰啲個情況係即係實行成點啦。咁另外仲有就話電動車首次登記税寬減安排嘅咁，你覺得呢一啲係咪都叫做有一個作用或者有效去吸引一啲市民係轉去揸電動車咧？咁嗰個成效係點咧？或者仲有啲乜嘢嘅改善空間咧？呢啲啊？ 系，咁就一换一个计划咧，咁就其实都做咗好几年噶啦。咁啊，头段嘅时间我印象中系可以宽减差唔多100% 嘅首次登记税嘅，但去到后尾有几年曾经试过宽减冇咁多嘅。咁嗰几年嘅电动车嗰个登记量咧就下降得个幅度都几明显嘅。咁电动车一换一嗰、那个计划，其实对司机系驾驶者嚟讲系有吸引力嘅。不过而家有个小问题，就系即系我相信换个电车嘅都知啦，佢哋未必将真系自己揸开旧嗰架车去报废去一换一，而系佢哋喺市场上面度 買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已經廢棄咗，即係買 quota 係啦。咁、 嗯、 就去 即 係 買架好舊嘅車特登。 系啦，咁就去做呢个登记计划嘅。咁呢个有少少失去咗计划嘅意义嘅。咁我哋都建议睇下可唔可以再去提升个计划嘅成效，就系即系如果嗰架车系之前个司机，譬如揸咗好多年，譬如揸十年以上嘅，我哋建议就比较大嘅一个税务宽减，俾嗰个驾驶者换电车，因为旧嘅私家车。佢哋排放嘅污染物會比較多啲嘅，通常都係佢哋即係可能係歐盟三期啊，或者係歐盟甚至歐盟二期咁嗰啲嘅。但係新嘅出咗啲私家車，譬如近幾年出嘅汽油車啊、柴油車，其實去到歐五、歐六或以上嘅一啲限制，佢哋所排放嘅污染物會相對比較低啲嘅。 嗯，你哋呢一個調查邊有冇話即係知道轉用電動車嘅司機有幾多係你頭先提到呢啲方法嘅？即係未必係自己用開嘅汽油車，特登頭先話買個 quota 啦，或者叫買呢架舊嘅汽油車去換一架電動車去，即係希望得到一啲嘅稅務嘅減免咁。 今次我哋即係冇特別揾咗，就即係而家揸緊電動車嘅之前即係幾時轉同埋點樣轉咁？呢、這個我哋冇研究到嘅、 嗯。 不過我哋都計劃喺未來都會針對駕駛者再做一次深入啲嘅調查，去了解佢哋對綠色運輸或者對充電嘅一個需要嘅。 嗯，對於啲非駕駛者嘅嚟講咧，你覺得即係佢哋而家用一啲綠色運輸嘅意欲啦，或者而家喺討論一啲叫零碳交通方面啦，政府嗰個嘅情況又係如何咧？有冇啲咩建議咧？呢、這個人？ 政府就而家就覺得就譬如啲巴士轉咗用電能，或者最新有巴士公司引入打算引入嘅氫能係啦，咁佢就解決到個即係成個運輸入邊個排放問題。咁我哋覺得即係可以行多步，就係即係可唔可以而家吸引多啲而家揸緊車嘅市民去用公共交通工具咧？因為即係就算即係最近時所有私家車轉咗用電能都好使用集體運輸系統嘅碳排放量咧，永遠都係會比就咁揸私家車為低嘅、 嗯。 所以我哋今次個問卷咧，都會問埋即係而家市民嘅一啲乘車習慣，咁又睇下即係有咩吸引力，即係市民揀嗰種交通工具，而去即係建議去政府去做一啲措施，譬如定期做一啲運輸需求調查，咁就去提升佢而家嘅。集體運輸系統嘅吸引力係啦，咁就等多啲市民願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就間接減少咗私家車嘅使用量嘅。 嗯，係咪外國有啲嘅做法，你哋覺得香港政府都可以係即係參考一下嘅？ 係啊，其實我哋都睇咗歐盟入邊法國或者德國嘅一啲例子，咁佢哋都同香港一樣啦，都有去發行呢、這個綠色債券嘅。咁佢哋用咗綠色債券嘅資金咧，就去資助啲綠色運輸嘅發展，譬如鐵路、一啲水上交通，甚至喺法國嗰面咧，佢就會買咗一啲交通嘅月票啊，就俾啲公務員去使用，咁就鼓勵佢哋即係佔多數嘅公務員咧，咁就使用公交通工具，咁、 okay. 就減低呢個碳排放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刘家阳，多谢你同我哋讲到你哋呢个嘅网上问卷调查喺今年六至七月做嘅，有关于绿色交通嘅。你自己又点睇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驾驶者对于本身开会唔会揸开汽油车嘅，转做揸电动车？你哋嗰个嘅谂法系点咧？而家啲政府嘅措施嘅吸引力又够唔够咧？1872311，1872311。9:30之后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本港风力普遍增强，否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2:00。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附近登陆。 土木工程拓展署宣布，由于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柴湾公众填土等船转运站在朝早8:30停止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本港大约两星期单日确诊新冠病毒个案维持在4000多宗。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焕话，随着疫情慢慢爬升，近日儿童入院个案亦都逐渐增加。过去两星期，公立医院儿科接收了3宗需入住深切治疗部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儿童新冠危重症主要涉及急性坏死性脑炎和严重痉挛。苏景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有关情况感到担心，因为3岁以下幼童之前不能够接种新冠疫苗，感染之后出现危重症的机会高很多，而儿童坏死性脑炎发展可以在几个钟头内恶化，即使尽早求医帮助亦都未必大。他建议如果发现小朋友确诊之后有高烧、神志不清、呼吸有杂声等，就需要送院。由于新冠口服药不适用于儿童，医院会为他们注射抗病毒药治疗。中文大学医院今日起重新开始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新冠轻症患者，首名患者来自新界东联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话，该院预留24张病床接收16岁以上的新冠患者，12张病床就接收非新冠患者，主要来自新界东和九龙区3个联网。冯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中大医院可以做到隔离病房和医院其他设施完全分隔，由特别通道直接上到隔离病房。中大医院在第五波疫情亦都曾经协助接收公立医院转介的新冠患者，但及后已经将相关病房回复到普通病房标准，现在需要改动病房的负压系统，重新收治确诊病人。一些原定稍后才开始翻工的新聘护士亦都要提早开工，以便支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9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7点，升320点，总成交金额6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系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4.9升4.5，美团182.3升5.2，友邦保险77元升2.15，腾讯控股307元升4.2，吉利汽车18.44升8.2，比亚迪股份295.8升8元，盈富基金20.5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62，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1点，升159点。港金报165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26美元，卖出177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至于较早前大角咀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近住铭基书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樱桃街去维港湾，近住铭基书院呢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反而后少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接近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丽业街。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仲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开。喺封路方面，北角嘅丹拿道咧，因为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5年来，谭基宇论挑战，讲香港优势。 你有不同的人才基建是可以配套到呢，这个定位和地位是几 unique 的。 银行工会主席圈惠仪， 我觉得那个科技呢确实都是改变了客户体验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五点，香港优势。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8月4日，新增4547宗确诊，再多4名患者离世。 第二代美国队长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期上诉得席，减刑至5年。 第二阶段消费券收日起分期发放。 解放军今午起在台湾岛周边六处区域进行军事演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早前就话咧，随住喺外地翻嚟香港嘅人多咗啦，喺香港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嘅点对点交通服务需求咧，亦都系上升嘅。咁所以咧，政府就喺7月25号起啦，以呢个试办形式新增咧自费指定检疫酒店嘅的士服务，咁都开始咗一段时间嘅啦。呢一个嘅的士服务，咁啊，而家最新咧就话呢个自费指定检疫酒店嘅的士服务时间咧再提早啲，由8月4号起咧就会提早到每日7点钟开始，去到第二日嘅凌晨2点钟啦。咁嗱，成个嘅运作情况啦，或者提早个服务，对于业界嚟讲嘅影响，或者佢哋又点睇咧？1872311，会唔会啲的士司机有啲嘅睇法，或者啲乘客嚟讲又点睇咧？电话旁边就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吴君成。25号啊，上个月25号到而家都运作咗超过一个礼拜啦。咁成个呢一啲嘅自费指定检疫酒店嘅的士服务嗰个运作如何啊？你见到？ 运作嘅情况系理想嘅，同埋畅顺嘅， 嗯， 系因为都行咗成十日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最主要里边个情况就系因为抵港嘅班次同埋嗰个客量咧，那个不稳定性咧。佢話每日佢嗰個即係乘坐的士嘅情況咧，那個彈性比較大，係嘛？咁我哋而家掌握緊嘅，咁但係都開心嘅，即係都超過或者有時都大概有10-12% 抵港乘客都有坐我哋嘅的士嘅。咁每日嘅運載量其實大約都有成3-400架次或以上嘅。咁俾我哋睇法嘅情況咧，好多乘客坐完啲車都覺得係。开心嘅，因为佢觉得诶落到嚟攰啦，不如早啲翻酒店休息下，有的士坐啊咁，而且系即系简单啲系按标收费咧，佢觉得都系抵达。尤其是系远程嘅欧洲机咧，好多即系家庭车落到嚟嘅时候，可能夹埋会坐埋两架一齐早啲翻酒店，情况都俾我哋睇见个数字都开始有咁增长，系嘛？ 即系呢个客量都算系符合你哋预期咯，因为我见原本你哋就话啲司机应该每日做到5-6单生意到嘅，而家系咪都大概系咁啊？ 问题就喺呢度啦，即系其实而一个落差咧，就系话可能我哋睇到可能系单件假期，譬如话我哋5-6日呢几日咧，乘客抵港会比较多，咁啲司机做嘅生意咧都有去过4-5轉啊，挨近6轉啊，咁有机会，但系咧因为有长短途嘅，因为我哋短嘅咧。可能去到東涌，我哋好簡單，嘅博覽會有酒店啦，甚至乎近嘅隔離嘅富豪酒店，呢啲講緊係30-0蚊標嘅啫。咁遠嘅可能就四通八達啦，因為69間即係嘅指定檢疫酒店啦，係嘛？咁我哋睇見嘅情況咧，就最終一句説話就話，能夠做到幾多服務，盡量提供俾啲乘客。令到而家咧，因為好多人都知道有呢個叫做即係的士喺機場可以接載到機場咧。一路可能即係啲屋企人啊，已經落咗俾佢哋家屬翻嚟香港，譬如暑假要放假嘅時候咧，多啲人知道咧，佢抵港，因為喺 B 嗰個抵港嗰個大堂咧，佢主動要去搭呢啲咁嘅的士咧，係有人分流嘅。咁但係當然咧，而家上面有3種車去搭啦，有18條線，每條線大概係有4-5間酒店嘅免費巴士啦，呢叫大巴。另外有我哋啲自費嘅叫指定檢疫的士啦。同埋另外一種就係佢哋啲酒店嗰啲所謂啲 high car 啦，有3種。咁我見我嘅情況，即係話因為佢係按標收費咧，同埋有啲家庭譬如幾個人坐都覺得好抵啦咁。我哋覺得嚟緊，希望政府嚟緊嗰個檢疫嗰個日數咧，即係隔離喺酒店日數減少底下咧，抵港嘅數字嘅遊客，甚至乎即係翻嚟放假人多咗咧，我哋嘅生意自動會多啲，係嘛？ 即暫時有冇見到頭先你話，即係可能都唔係好穩定啦，因為可能即係5-6日假期就多啲客咁樣啦。咁所以有冇暫時話參與呢個自費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嘅服務計劃嘅司機睇完之後都可能退出，唔係咁穩定，嗰個收入都影響到喎。咁有冇一啲咁嘅情況？ 其實咧，即係參加呢個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嘅司機咧，大部分都係以即係佢做開。即係之前嘅我哋，即係或者而家現時喺做緊呢個我哋叫做診所嘅抗疫的士裏邊司機抽調過嚟，有大部分佢哋對嗰個運作好純熟。但歸根究底，而家最主要咧出現嘅問題咩咧？頭先講到航班啊，同埋坐的士個數目咧係有時唔會穩定，尤其是頭先講咗啦。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是、現時嘅工作環境咧，喺機場裏邊咧係因為喺呢個休停車場裏邊咧係露天嘅。露天大家知道啦，就今日就好啲啦，有少少雨啊，冇咁熱。平時如果你又諗下，有36-7度以上嘅高温底下咧，喺現場咧，你諗下成8部的士喺度等咧，個工作環境嚟計咧，佢哋係辛苦嘅，係辛苦嘅。所以咧係要讚美一下啲司機，除咗佢自己為人做呢啲服務之餘咧，因為時間如果喺嗰個情況咁暴曬咧，佢哋工作嘅情況係比較辛苦，要需要。即係都好在好多謝呢個機管局度都即係設計咗啲水喉啊，俾佢攞水啊，甚至乎有啲冷氣嗰啲貨櫃啊，俾咗佢哋。咁希望嚟緊一路改善到個工作嗰個現場嘅環境俾啲司機，令佢哋冇咁辛苦咯。我諗佢哋做嘅生意同埋佢哋而家面對即係嗰個酷熱嘅情況咧， 喺呢個酷熱情況係比較困難。譬如話你做多一兩支期咧，因為好簡單，佢唔係做一日啊嘛，可能做一個禮拜啊兩個禮拜去睇咧，拉雲嚟計咧，我希望佢有平均有五支期阻緊咧，咁先可以達到佢哋嘅標咯，好嘛？ 即係平均每日五支期，你意思係嘛？ 即係平均嚟嘅，譬如有時好嘅，希望佢放假啲咧，嗰幾日咧有六支啊，平時咧有四支，咁拉勻佢咯，係嘛？ 咁有冇司機退出計劃咧？頭先提到話，無論係熱又好，或者頭先提到話，可能啲客量真係唔係好穩定咁。 有嘅有嘅，點解咧？呢啲正常嘅，因為有啲年紀比較大嘅司機咧，喺呢現場底下咧個情況咧，因為你比較酷熱啊，咁有啲佢年紀比較大，佢覺得都比較辛苦啊咁。咁佢有時覺得喂，我都唔係太適合喎咁，但好少量啫，好少量嘅嚇，因為佢覺得喂，都容易令到自己唔係咁舒服、okay. 啊。咁我哋都有同佢換人嘅，可能係數比較少啦，係嘛、 人就有換啦，但係總之數量上面仍然係維持100架的士係做緊呢個服務。 呢個就係政府規定咗，就話呢啲咁嘅我哋叫做試辦式啦，定期去睇下喺呢個機場個我哋叫做指定檢疫酒店嘅的士咧。個運載而家分兩間嘅，一百部車分兩間。今次頭先講咗，提咗係七點鐘開始啦。咁、我哋早間嘅七點去到夜晚，傍晚嘅七點。咁、當然佢有時有客做嘅時候，可能鬆動啲，會上落唔期啊。咁夜晚咧，夜班咧就係、兩點至到深夜嘅兩點，都好長時間啦，差唔多去到成即係你睇到成20个钟咁滯，係嘛？咁、盡量將個服務嘅時間啊，同埋車嘅數量咧。能夠有一定嗰個服務水平喺度，同埋個時間性咧，俾客人嘅選擇咧，起碼佢哋夜晚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個夜航嘅機咧，可能佢比較攰，都早啲翻酒店，仲有的士搭咯。所以我哋嚟緊都希望就係話個服務嗰個時間能夠穩定啲，咁乘客知道咧，譬如我兩點鐘我仲有的士搭，咁你佢哋有個準備啊嘛，係嘛？咁對乘客個方面嚟講，佢都有個時間性嘅保障俾佢，同埋佢哋有個信息咯，係嘛？ 今次早咗呢、這個即係提早啦，有呢一個嘅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嗰個服務咧，其實係業界提出定係政府自己提出嘅？ 呢、這個咧係政府提出嘅，點解咧？因為你要明白，蕭樂文就係而家好多歐洲機咧，佢飛到嚟香港嘅時候，可能講緊係大概係5-6点啊，5-6点一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咁佢要做檢疫出到嚟咧，啱啱好咧。就大概都是6-7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太多人来香港的时候，他检疫的时间可能要成2-3个钟，可能越即是好像假日那样，即是6日可能更加会长一点，因为人太多。但如果你当这种凌晨机欧洲机来到香港的时候，其实他的班次少嘛，那他检查出来的时候，譬如他做完检疫出来之后，可能都是讲了1-2个钟。那刚才讲了，如果5-6点，咁佢嚟到香港5-0点，個零鐘就檢驗完之後咧，佢出嚟即刻有車搭咯。所以就將個即係我哋個服務時間就即係提早咗個鐘咯，係7点開始咯，係啦。 好啊，唔該曬吳君成同你傾到呢度。吳君成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講到自費指定檢疫酒店的士服務。7月20几号开始就有一个嘅试办嘅形式啦，而家就话再提早呢个服务由提早到去朝早7点就已经开始啦，去到第二日嘅凌晨2点。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先听一节1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对不起系一句好难开口嘅话，更加怕嘅系听到嘅人会点谂呢？会觉得你是随口噏，冇诚意。每日行在路上边，不小心撞到行人，讲句对不起，梗系容易啦。但系同曾经深交的金兰姊妹，最后因为误会到反目成仇，咁应该点算呢？可能就喺绘本《真心的说对不起》里边咧，你会找到答案。 故事入面的猫头鹰菲菲同红松鼠阿华。是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要好到一个地步，决定找一间小屋同住。点知相处好同住难，问题逐渐浮现，最后大吵一场。两个好朋友互相瞪住彼此，并为大家使用小屋的空间而争吵。就是这样，他们边皱起眉头边抱怨，各自踱步去到角落发脾气。 大家互不相让，各执一词。由小事开始，最后变成关系破裂。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误会，其实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听个朋友心痛地说， 本来同佢系好朋友噶，但系冇谂到嗰个小小嘅误会，就足以摧毁多年建立嘅关系。如果你有类似嘅经历，鼓励你拎起呢本绘本细读啊！原来关系破裂之间，仲有回转嘅余地，就好似书中嘅主角咁。 好几个小时过去，红松鼠阿华仲嬲紧，佢话冇见过咁恶嘅猫头鹰，睇嚟佢已经开始挂住佢嘅朋友菲菲啦。 作者将既爱又恨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最后用咗换位思考帮助孩子同理对方生气嘅原因，带出真诚道歉嘅可贵。我是真心喜欢这本充满童真和创意的绘本，因为作者拒绝廉价空洞的道歉，引导读者明白必须真心用心地说对不起，才能够达成真正的妥协和和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真心的说对不起》，作者贝瑞·提姆斯，由东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早前又宣布成立一个叫做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咁就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系带领各部门嘅，咁啊当中亦都系话即系包括到咧系为一啲住喺㓥房嘅弱势社群嘅初中学生咧系推行计划精准扶贫，协助佢哋咧系摆脱跨代贫穷嘅，咁就话呢一个计划咧会系制定咧每一批学生为期一年嘅计划啦，计划边有一啲嘅元素包括咧就系话有师友配对啊、财政支援啊、个人发展规划等等。而家话计划咧，首批就会招募2000名嘅初中学生嘅咁。见到有政党咧，就就住呢一个计划咧，都同政务司司长咧有见过面，有倾过嘅。请你位嘉宾同我哋电话旁边倾。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早晨。 系早晨啊，谢乐文兄，大家好。 早晨，陈勇。我想知道你见司长啦，咁啊讨论到有关于呢一个嘅行动小组，亦都有交到一啲计划书嘅。你哋有冇话了解到有冇再多啲有关于呢个计划嘅详情，包括申请资格系点咧？因为就咁讲话初中学生咁二千个名额，咁点筛选咧？或者成个私有计划嗰个详情又系点样嘅？ 嗱，呢个咧都系即系司长按照超常即系特首嗰个谂法咧，成立咗四个小组啊。呢个系陈国基政务司司长亲自带领嘅。咁喺前厅嗰阵都倾过一次嘅。另外咧，佢系第一个咧，我哋都系第一个政党嘅民建联咧，同佢就系倾细致啲。我哋提出咗九个建议噶嘛。咁佢自己本身讲咧就系私有嘅配对啦、个人发展嘅规划同埋财政嘅支援啦，提升嗰啲小朋友，尤其系劏房里边嘅即系中一到中三，因为呢个阶段特别重要噶嘛。咁你所讲推荐嗰方面，这个就系我哋提出嘅，有扩阔推荐个渠道。如果譬如话学校系重要嘅，咁如果净系学校，佢可能家庭嘅背景啊、社区嘅关系各方面咧都重要噶嘛，所以我哋就建议可以扩阔啲，包括社区服务嘅团体啊，譬如同乡会啊、地区团体啊、妇女会，佢哋社区里边都接触好多呢啲嘅，咁大家都帮助推荐，推荐咗之后咧，佢呢个小组带住相关部门咧，就系拣出嚟咧，即系话最优先嘅个1000到2000。即係第一批，咁裏邊咧，我哋嗰日傾嘅時候咧，大家都認同一點，就話就算大家都係劏房户或者係最基層嘅，咁裏邊咧都有一批可能最需要幫助嘅，那個條件係最需要即係最盡早幫到佢嘅，咁呢啲咧肯定係優先嘅。但係有一樣佢俾我哋信心就話咧，陳國基司長就講呢、這個肯定唔係短期一次性嘅，佢希望持續落去咧可以持續幫助呢一扎嘅學生同埋小朋友。 Okay. 我想先問，因為你話擴闊嗰個推薦渠道，但名額都係得2000個啦。咁再多咗人係可能係合資格去申請，咁但係可能有更加多人會失落，未必會申請到嘅。你先話優先俾一啲即係可能有需要啲嘅啦。其實你哋所謂嘅優先係點咧？係咪家庭收入係差啲，即係所謂係貧窮啲，就你哋覺得應該要幫啲，係點樣㗎？諗住係。 冇錯，即係等於如果假定佢反應好熱烈，即係多過二千幾嘅時候，你肯定優先咧。我哋嘅建議，包括我哋所理解咧，政府都會咁樣認同呢個方向，就話就算有十個家庭，可能咧佢嗰個劏房條件最惡劣，或者個小朋友嘅環境咧遇到嘅情況咧最嚴重嗰扎咧，肯定優先啲嘅。咁仲有一啲咧，可能佢純粹係一啲住居住嘅環境，如果能夠幫到佢入到過渡住房，我已經解決咗好多咧。咁呢啲係容易去即刻改變到嘅時候咧，可以其他嘅團體或者其他部門都可以幫手噶嘛。咁但係呢個小組咧，佢針對嘅係呢個族群裏邊目標裏邊咧最需要幫助嗰一批。咁呢啲一比較咧，其實容易睇到嘅。咁當然佢俾我哋都有個信心嘅，我哋自己都咁認為。如果假定需要量大嘅，其實社會上包括中資機構啦、商業團體啦。社会团体大家都愿意同乡会，如果有些额外多的，有时政府未必第一期做得到的，我相信呢社会团体大家都会帮手，帮手的时候呢陆续可以再增加，我相信政府如果反应好能够做得到的时候呢短时间再加多一批两批呢，这个问题不应该很大。 除咗头先话即系扩阔嗰个推荐渠道啊，睇下可唔可以年期上面唔止做一年啊？我见你哋仲有其他嘅建议嘅，针对呢个计划，不如讲埋落去啊呢、這个。 系啦，咁我哋主要嗰九个计划建议咧，就话希望佢延长嗰个年期啦，即系唔好净系一年。咁呢个系司长都认同嘅。另外咧，加入一啲储蓄即系理财嘅元素，令到中一到中三嘅青年人咧更能够规划，同埋就算搵多搵少钱都好咧，储蓄咧有一个好嘅习惯咧，帮助佢更好嘅理财。另外咧，多元嘅义务私有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建议啦，就话。唔單止淨係教佢做事嘅，可能有啲老師咧可以教到佢正向嘅主流價值觀啦，提升佢個積極向上嘅呢一種嘅目標。咁另外咧就係話，淨係幫個小朋友係搖。但是如果父母失業或者父母情緒很低落的，那都影響他嘛。所以我們是建議包括支援家庭為本，另外就是剛才說正向主流的價值觀，還有最關鍵就是要持續的進行評估，不要只是到一年才看，是中間都要做，還有剛才說擴闊推薦的渠道，多渠道大家都幫手推薦，然後揀出來最需要最優先的。另外呢就設置獎勵的機制，即係令到小朋友咧，即係佢而家講咗分兩個五千蚊嘛。第一個五千蚊咧，就係導師帶住佢更好嘅應用，做得好啦。之後個五千蚊咧，係小朋友自己主動，但係導師協助啦。仲有咧，拓展呢、這個可能就中長期啦，就拓展大灣區嘅脈絡，令到更多選擇。咁呢九個方面咧，就係我哋同司長咧詳細傾咗個幾鐘咧，提出嘅意見，亦都係蒐集各界嘅建議咧提出嚟嘅。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你先話加入儲蓄元素係咩意思？具體係點？ 係啦，咁加入儲蓄元素就話咧，好多時我最基層嘅家庭，尤其係小朋友啦，根本上佢係揾家庭收入都分分鐘未夠佢嘅正常嘅開支嘅。咁呢一種就好難佢要儲蓄嘅，但係而家咧，其實政府嘅資助，包括將來嘅獎勵計劃咧，能夠令到佢有多少少嘅盈餘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個導師帶住佢咧，主要係理財嘅概念，令到佢咧無論剩翻幾多，就算零用錢剩翻即係100蚊咧、200蚊咧，係咪攞出一部分做一個更合理嘅分配啊？令到自己咧將來有需要或者延後嘅一種嘅運用咧，將來就可以令到佢最想做嘅嘢。咁呢種就要鼓勵獎勵嘅機制，同埋再配合翻獎勵，就話佢做得好嘅話咧，到佢完成咗呢個計劃嘅一部分，咁再用其他額外嘅啲獎勵咧，對佢更大嘅鼓勵咯。 你哋覺得即係可以在個期上面延長啲啦，你覺得譬如成個計劃是不是不應該一年，或者是不是去到兩年、三年咁咧？仲有一分鐘不夠咋？你點睇呢個？ 啱嘅，即係一年咧係一個短期嘅態度嘅，要佢持續咧，尤其中學生嚟講咧，兩三年先至有個基本。當然我哋希望咧，因為特首嘅任期都係五年啊，咁至少按照三年到五年嘅規劃去落去嘅時候咧，幫到呢個小朋友更穩定、更持續嘅能夠進步。 OK， 好啊，唔该晒陈勇同你倾到呢度， 多谢， 好， 多谢。 陈勇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讲到民建联就早前咧就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咁佢哋因为陈国基司长咧就系而家系领导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啊，咁入边有一个计划啦，咁涉及到2000个名额，包括一啲私有配对计划嘅等等，咁佢哋有啲民建联方面有啲建议嘅。另外讲下外面天气情况啦，最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仲有一个1号戒备信号。 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0:30，听日千禧年代再同大家见面，拜拜。